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69集。明明是个才20来岁的年轻人，还是个刺客，却总是像个老人家，满嘴神神鬼鬼的。沈觉很无奈，却也明白他，握住他的腕子道： 别怕那个，现在你换了张脸了，鬼也找不到你。 所以其实面上的威风都是假的。 夏侯恋慢慢道： 少爷，你对我不必瞒着，你要是觉得不高兴，不要憋在心里。 沈觉明白这家伙拐弯抹角说了一大堆到底想说什么了，原来他是怕他心里不高兴，瞒着不说。不高兴嘛，到现在他早就没什么感觉了。逢场作戏，他早已经手到擒来。不仅手到擒来，而且炉火纯青。假的能被他演成真的，坏的也能被他装成好的。什么高兴不高兴的，达到目的不就好了？他蹙了眉头，说道： 别一天天闲吃萝卜蛋操心，你自己太平了就琢磨别人了，我不用你操心。 他顿了顿，又说道： 也不用你同情。 他向来是骄傲的，就算卑微到尘泥里，也要硬挺着腰杆站起来。夏侯亮笑了笑，没应他的话，只说道： 少爷，咱以后能不笑就别笑了吧。 怎么，觉得丑吗？ 沈觉冷笑起来： 不丑，少爷最好看了，怎么会丑？ 夏侯恋说道： 就是瞧着怪心疼的。 不是同情，是心疼。夏侯恋微微侧着头，眼角眉梢都是舒淡的笑意。沈觉缄默了，寂静之中他听见心里轰然一声。他自己什么样，他自己最清楚。走得越高，摔下来越惨烈。离开脚底下1亩3分地的金砖，他什么都不是。要么是高高在上、万人敬仰的东厂都主，要么就是披头散发、人嫌狗厌的阶下囚。他小心经营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可谁管他这些？要么盼着从他身上捞油水，要么盼着他倒台自己出头，没人管他疼不疼，连他自己也忘了。 白痴， 沈觉说道： 心疼你还骂人，没天理了。 夏侯恋开玩笑地抱怨了一句，低头继续扎灯笼。灯笼架已经编好了，他开始糊纸，还是小兔灯笼，但这次的更大更圆，耳朵竖起来像两把蒲扇。沈觉默默看着他专注的眉眼，只是在扎一个破灯笼，却像在雕镂玉石似的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他总是这样无聊，小孩问他要灯笼，他就扎了一个又一个。可沈觉就是喜欢这样的夏侯恋，割舍不掉，爱不释手。他用目光描摹着夏侯恋的眉宇、眼睫、鼻梁、脸颊和下巴的线条，一点点向下，直到捏着牛皮纸的消瘦指尖。心里有一只妖魔冒了头，在他耳边低声细语：你的心疼我也不要，白痴。沈觉想，我要的是你。他抬起手，虚虚拢上夏侯恋的肩头。夏侯恋没有反应，兀自糊上第二层牛皮纸，苍白的指尖慢慢压实。他感觉到夏侯恋肩上骨骼的风冷，还有凹凸不平的陈年旧疤。他不动声色地用拇指轻轻摩挲，一种暗暗的蚀骨销魂的滋味漫上来，比明目张胆的亲热更加醉人。 夏侯恋在糊第三层牛皮纸了，他眯起眼睛缓缓凑近。 大功告成。 夏侯恋忽然道，他把灯笼提起来在沈觉面前晃了晃。 那送你的。 沈觉慢吞吞缩回来，瞥了眼夏侯恋手里的兔子灯笼，说道， 我又不是小孩， 人人都有份儿嘛，小的有，大的也有。 夏侯恋把灯笼放进沈觉怀里，手伸过来的时候，沈觉看见他指尖的伤口是被伪灭划伤的，极细小的一横，露出淡淡的血色。 你受伤了？ 不碍事。 夏侯恋不以为意。沈觉将手从他肩后缩回来，微凉的指尖划过夏侯恋的颈后，凉煞煞的，手从肩头滑下来，捏住夏侯恋的腕子。夏侯恋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沈觉已经含住了他的指尖，脑子里仿佛被炸开了，一片空白。夏侯恋下意识的就要把手拔出来，沈觉制住他的手腕，微眯起眼警告地看了他一眼，然后垂下眼眸，轻轻舔舐他的指尖。温热的湿软包裹了指尖，那一道细小的伤口最为敏感，他感觉到沈觉的舌尖一次又一次划过，麻意沿着手指一阵阵袭上来。他想逃离，沈觉偏不松口，牙齿威胁地咬了咬，仿佛他敢逃就咬断他的手指似的，一排坚硬的质感抵上去，夏侯恋从指尖开始整个人发起烧来。这他娘的是在干嘛？夏侯恋想要阻止他，叫道， 是。 他头昏脑胀，话都说不明白了，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头才把 少爷 道也说全。沈觉终于放过他，丰盈的嘴唇离开指尖，带出一丝唾沫丝儿。夏侯恋望着那点连接着他的手指和沈觉嘴唇的银亮，目光仿佛锈住了，死也移不开。 怎么了？ 沈觉目带疑惑，假装天真。 没见你伤着了吗？不好好处理处理，一会儿没命了怎么办？ 当他傻的吗？一点伤就没命，他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夏侯恋在心里大吼。沈觉还犹自说道， 上回有个番子好像是自字磕的，被渔网钩子划了一道，回去发了几天烧，人就没了。 还真有这事儿吗？夏侯恋站起来，不敢面朝沈觉，背过身道， 我回家歇着了，明儿见。 说完就急匆匆走了，连牛皮纸和伪面都来不及收拾。沈觉目送他离开，看见他在下台阶的时候差点跌了个跟头。沈觉靠着抱柱微微笑起来，夏侯恋消失在角门后面，他垂下幽深的眼睫，手指摸上嘴唇，笑意越发肆无忌惮。夏侯恋的手指很甜，太过美味，他还想要更多。夏侯恋冲回家，关上门，靠在门板上，低头看自己被沈觉舔舐过的手指，口水已经干了。昏黄灯光下，他仿佛又看见沈觉的嘴唇在他纸上摩挲，那一点丰唇抿成淡淡的一线，不点自珠。他听见自己急促的喘息，血管里的浪潮后知后觉地拍过来，他不用看也知道自己的脸红成什么样，忙走到厨房外面，从井里打水，一桶桶浇到身上。冰凉的井水驱散了身体的灼热，却驱不走占据他脑海里的沈觉。唇瓣上沾了一丝唾沫，光泽莹润，抬眼望过来，媚眼如丝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